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8月20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50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昌平龙悦苑27海淀国兴家园今天凌晨迎来解封。 京城京市，北京明确哪些区域禁止停放共享单车。 女投资人培训课晕倒身亡，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 国内方面，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19亿剂次。 致敬中国医师节，2021年最美医生名单昨天发布。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公共场所人狗同桌进餐不是时尚，是无知。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要求加拿大政府倾听正义呼声，立即释放孟晚舟。 财经资讯，央行银保监会约谈恒大集团，要求保持经营稳定，积极化解债务风险。 前沿科技，中国团队在青藏高原发现一处世界级天文台址冷湖台址，填补世界空白。 旅游文化资讯，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在进行园内压力测试，没有向公众销售任何门票。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今日头条，首先我们来关注昨夜今晨北京疫情防控的好消息。据了解，7月28号，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悦苑2区出现境外疫情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龙悦苑2区及周边的9个小区随后呢采取了封闭管控措施。那么截止到昨天，除了龙悦苑2区以外，其余9个小区已经先后解封。 昨天龙悦苑2区第7轮核酸检测结果显示全都是阴性，社区的环境采集样本也全都是阴性。因此经疾控部门研判，北京本轮疫情首例确诊病例所在小区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悦苑2区已经于今天的0点正式解封。至此呢，回龙观地区的所有封闭小区已经全都解除封控。 除此之外，在今天凌晨0点，北京海淀国兴家园也迎来了解除封锁的时刻。这也标志着受本轮疫情影响的海淀全区封控管理场所全都已经清零。而除了在国兴家园内居家隔离的居民正式解封之外，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进行医学观察的200多名居民也分2批返回了家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今天凌晨发来的报道。 今天0点，海淀区国兴家园小区解封，西门缓缓打开，小朋友连蹦带跳，不少人兴奋地欢呼鼓掌。怀孕5个月的蒙女士和妈妈是最先走出小区的居民。 去外面吃饭，溜达溜达，在家憋得可以了，已经物业什么的都挺尽职尽责的，吃了顿麻辣烫，特别快就送进来了。WiFi 到了，有个3-4分钟吧，就到家里了。大家都辛苦了， 真是不容易，也多亏了有他们了。 哎呦，现在特别高兴，超级激动。 张女士特意化好妆，穿上漂亮的红色旗袍裙，推着坐在轮椅上86岁的妈妈出门遛弯儿。 你看我今天化妆多开心呀！ 我穿的都 很美。 其实我们药都该开了，但是呢，我就尽量能不麻烦这些志愿者就不麻烦。我高血压，平时我要吃2片3片的，我都紧着一片吃。疫情无情，人有情，大家得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才能顺利的度过这个疫情。 70岁的周先生原本准备出去跑步，看着老伴的背影，他不禁感谢物业能够送药上门，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溜达溜达，原来还想外边跑跑呢，这两天在家里蹲的腿软了，就我们老两口在家呢。我老伴呢，第一天高血压药就没了，后来还是通过外卖送上楼的。咱们国家这政策，世界比不了，大家都很满意。 北京国兴三吉利物业公司北京地区总经理常旭峰在这个小区已经工作了21年了。这次他在这儿驻守了21天，虽然吃尽每天工作十来个小时的苦，却也时时能尝到居民因为感动带来的甜。 21天了，物业公司有65名员工在这儿保障服务，每天工作都在14到18个小时，没有床睡到办公桌上、办公凳子上。快递每天平均都在3000到5000，都要有我们物业人员从门口这拉进去送到业主家里面去。感动的事太多。有好多业主给我们买了好多饮料、日常用品，还有一些送锦旗的，还有打电话关心我们、问候我们的，还有包红包的，我们都以白谢绝。我们胜利了，抗疫胜利，我们很快就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从这个录音当中能够听出来居民是多么的兴奋哈。哎，这个穿旗袍的、跑步的、吃麻辣烫的，我建议您穿着旗袍去吃麻辣烫、得特漂亮哈。 那得别拉拉到身上哈。 其实早前呢，受到风控的影响啊，风控小区周边的餐饮啊、网吧这些大小的商户都因此歇业了。那解封之后，周边的商户也是迎来正常营业时刻，但是呢可能会继续落实严格防疫的措施，除了进店扫码测温之外，还会执行75%的限流措施。 我们记者今天凌晨对于解封时刻的记录啊，也感受到了这个社区的温情哈，整个社会互相之间的帮助。 对， 那以上两个社区也都为居民准备了致居民的一封信，信中特别明确写到解封后的注意事项，同时呢要求居民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此外啊，两个刚刚解封的社区呢，仍将严格实施常态化的防疫措施。北京市卫健委也特别提醒市民朋友，解封不等于解防，要继续加强防控意识，牢记个人防护，一刻也不能放松。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事，根据北京交通订阅号的消息，为了营造良好的城市环境，进一步改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依据相关规定，将北京市部分区域设置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禁止停放区。 我们详细来看啊，在北京市道路范围内，特别是环路的主路、辅路含桥区，除按照规定设置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也就是共享单车停放区域之外呢，原则上都为共享单车的禁止停放区域。此外，首都功能核心区的16个重点区域，比如说东西长安街、南锣鼓巷、前门步行街等，也都为共享单车禁止停放区域。 在此呢，也要提醒居民朋友，北京市将会在禁止停放区域的相关路段呢设置标志标牌，在各共享单车应用程序当中也会显示禁止停放区域。同时，相关部门将会针对禁停区域内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违规停放行为进行查处。 我们再来说说天气方面啊，昨天晚些时候呢，北京市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已经结束了。不过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北京还将出现雷伴雨，并且有局地风雹天气的情况，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尤其是降雨导致路面湿滑。另外呢，可能有些地区还有积水，所以说一定要提醒驾驶员不要涉水驾车。 是，这昨天的雨还真真是下了一天哈。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统计呢，19号0点到20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为29.2毫米，城区平均29.5毫米。城区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朝阳区黑庄户都市农会，达到了41.4毫米。全市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了通州的余家坞，是49.7毫米。 京城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感人的事件啊。8月16号晚6点20分左右，正在执行运营任务的北京顺义顺31路驾驶员王建师傅在运营途中突发疾病。那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啊，他是用尽全力，教科书般的完成了减速、靠边、停车、拉手刹的应急处置要求，用惊人的毅力和责任心捍卫了乘客的安全和公交从业人员的职责，而他的生命也永远定格在了42岁。 根据车上乘客回忆，这辆车抵达公交站前曾经过凤伯桥，如果司机在经过大桥时没有握稳方向盘，后果将不堪设想。而王建师傅在突发疾病停稳车辆之后，还不忘打开双闪。 据王建师傅供职的公司介绍呢，他于今年7月8号到岗，才开了39天的公交车。目前的公司对王建师傅家属进行了慰问，并表示家属的诉求会尽量满足，我们也向王师傅致敬。 京城京市最后呢，还是一则令人遗憾的消息。近日32岁的 DCM 资本女投资人魏萌在参加北京成全文化公司一培训课程时晕倒后不幸离世的消息引发关注。8月19号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组织对涉事公司进行调查。 魏萌离世的消息发出之后啊，其参加的 Legacy 飞跃力工作坊也备受质疑。据其官网介绍， Legacy 呢是一家致力于提升个人成长及企业永续的咨询顾问公司，一共开设有8个工作坊，其中呢飞跃力工作坊呢专注于自我突破，需要5个整天100%的参与。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 Legacy 之外，提供此类课程的机构呢并不少见。参加过相关课程的学员最近对媒体表示，其报名参加过一个价值9800元、共5节的课程，但是因为课程安排密集以及讲师的 PUA 和心理学运用，最终是半途而废，体验并不愉快。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目光呢再转向到国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的放假安排。今年中秋节将在9月19号到21号放假调休，一共有3天，9月18号星期六上班。而国庆节呢则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6号星期日和后面的10月9号星期六是上班日。那这里要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呢不扎堆不聚集，外出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 再来关注疫苗的接种情况。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全国新冠疫苗接种已经超过19亿剂次。权威专家同时提示呢，要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疫苗是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 那么来说一下各地的疫情情况，首先来关注云南。今天早晨7点云南报告，昨天也就是8月19号云南省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另外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2例。这两名本土确诊病例呢都是在瑞丽市集中隔离医学点密切接触人员核酸检测当中发现的，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型轻型。 昨天江苏扬州通报，8月18号扬州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进行了核酸筛查，共采样检测 70.07 万人，截至当天24点检出3例阳性，全都来自集中隔离点和封闭管理人员，社区筛查当中没有检出。疫情风险地区方面呢，截至目前扬州共有高风险地区10个，中风险地区27个。 那么这几天呢，全国多地啊都传来了疫情防控的好消息。昨天据南京官方通报，自8月19号起，南京市江宁区路口街道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这也就意味着自7月21号以来，南京市中高风险地区正式清零痊愈，转为低风险地区。 8月19号0点起，内蒙古呼伦贝尔海拉尔区沈堡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至此海拉尔全境都是低风险地区。8月19号上午10点起，海口高新区云龙产业园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至此呢，海南省也全都是低风险地区。 此外，张家界昨天还将永定区永定街道办事处、解放社区、后荣街社区、教场社区等多地从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另外将永定区沙堤街道办事处从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那么经过调整之后，根据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还有29个高风险地区，78个中风险地区。 昨天呢是第4个中国医师节，对此中宣部国家卫健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2021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共有10名医生和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团队入选。 那么入选的最美医生包括扎根基层30多年、捐资90万元的湖北乡村医生邢锦辉，3次组织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培训藏区600多名检验人员的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副主任邱玲，多次参与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和医疗救治，连续抗击疫情250多天的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辉等。

哎，主持人早上好。 嗯，刘工，听说今天下午可能还会有降雨来袭哈，是不是这样的情况？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应该说呢，今天下午出现雷阵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从这个昨天夜间，结束的降雨，全市呢基本上普降中到大雨，个别地区呢能达到将近50，所以整个雨量还是不错的。那么今天呢，这个空中冷空气啊还是有一些的。上午呢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午后啊对流云团会逐渐发展起来，应该说呢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分散性的雷阵雨虽然不会覆盖全市，就是在同一时间不会覆盖全市，但是呢有些地方的对流云团发展也是比较旺盛的，有时呢还会出现短时大风或短时强降雨。鉴于这种情况呢，我想大家呢下午出行一定要注意防雨，而且呢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及时了解路况信息，千万不要涉水，以确保自身安全和交通安全。今天呢这个气温并不是很高，也就是28-29度的样子，但是呢由于空气湿度是很大的，所以闷热感还是有的，出行的朋友还是需要这个防暑降温。那明天呢天气就是基本上可以了，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略有回升，总体来看呢气温应该是在30度上下，但是空气湿度大，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闷热感还是有一些的，所以防暑降温也不能特别放松。到了夜间天气逐渐转阴，那么周日这也就是22号，那么大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雷阵雨天气。虽然雷阵雨呢这个属于一般性的雷阵雨，但是呢阵雨的性质就是雨量分布极不均匀，有些地方恐怕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和短时大风，这一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主持人， 是我看到有些网友说，为什么我别的地方下的特别大，我这里就下了一个寂寞啊？看来就是越是这样的情况，大家越应该加强这个安全方面的意识，不要涉水驾车。好， 没错， 非常感谢刘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感谢刘工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预报。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的天气，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转晴，东转北风1-2级，预计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再来看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啊，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频繁降雨使山区的地质条件非常的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啊。我们最近频繁播报啊，登山气象指数为5，所以说近期都是不太适宜外出登山的。 另外洗车气象指数，今天啊下午北京呢仍有可能会出现雷雨的天气过程，所以今天依然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北京时间7:59，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外交部要求加拿大政府倾听正义呼声，立即释放孟晚舟。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财经资讯，央行银保监会约谈恒大集团，要求保持经营稳定，积极化解债务风险。 前科技，中国团队在青藏高原发现一处世界级天文台址冷湖台址，填补世界空白。 旅游文化娱乐资讯，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在进行园内压力测试，并没有向公众销售任何门票。 中国球星杨晨当选德甲传奇球星，五大联赛进球纪录至今无人能破。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孟晚舟案的最新进展。加拿大当地时间8月18号下午，孟晚舟引渡案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的审理全都结束。那么当天的法官并没有立即宣布判决结果，外界预计判决结果有可能在加拿大今年的大选之后，也就是10月下旬再行公布。 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表示，加方在孟晚舟女士事件上扮演了美方的帮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孟晚舟女士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却被加方无理拘押至今，很快就要达1000天之久。对于这样的行径，广大中国人民非常愤慨。 华春莹强调说，加拿大检方说辞自相矛盾，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中方要求加拿大政府认真倾听正义的呼声，拿出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勇气，立即纠正错误，释放孟晚舟女士，并让她尽快平安回到祖国。 华为公司也在昨天发表声明说，华为一直相信孟女士是清白的，也一直相信加拿大的司法体系。华为将一直支持孟女士寻求正义和自由，也将依旧坚持这一立场。 好，关注完孟晚舟案之后呢，我们再把目光啊转向到最近聚焦的阿富汗局势。阿富汗塔利班官方发言人穆贾希德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宣布，塔利班将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建立。那这是8月19号发布的声明。那8月19号呢，也是阿富汗的独立日，这一日期呢也被用来纪念其摆脱殖民统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对于新成立国家的执政机构，阿富汗塔利班高级领导人哈希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政府的体系很明确，将是一个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政教合一政府，不会是一般意义上的议会民主制，因为它在阿富汗没有任何基础。 哈希米解释说，与塔利班在1996到2001年执政时期类似，接下来可能会设立一个执政委员会来负责治理这个国家。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可能将担任宗教领袖，但是他不会担任总统的角色，他的副手有可能担任总统的角色，就是执政委员会主席，而执政委员会将负责各种具体事务。 哈希米还透露，新政府将为国家组建一支新的军队，这支军队将以现有部队为基础，但同时呢，也非常欢迎前政府军成员加入，尤其是空军的飞行员，因为他们受过外军的良好培训。对此，塔利班是十分看重的。 当然，现在呢，阿富汗塔利班的局势也并不明朗。由于大部分外汇储备无法获得，西方国家又已经切断或威胁切断援助，近日呢，控制阿富汗的塔利班可能面临一场迅速恶化的金融危机。 据了解，阿富汗政府常年依赖外国援助度日，外国援助占到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的 42.9%， 但是阿富汗最大援助国之一德国目前已经停止了发展援助，其他一些国家可能会跟进。 另据英国卫报的报道说，西方国家的援助为阿富汗提供了 75% 的资金。尽管塔利班近年来已经越来越不依赖包括伊朗、巴基斯坦以及海湾国家捐助者在内的外部资金支持者，但塔利班去年获得的16亿美元资金呢，仍然远不足以应付治理的需求。 阿富汗央行行长艾哈迈迪近日也表示说呢，缺乏美元可能导致阿富汗货币阿富汗尼贬值，通货膨胀加剧。由于美国正在考虑将阿富汗塔利班列入受制裁的恐怖主义名单，塔利班获得这些外汇储备会变得异常困难。 除了缺钱之外，粮食问题也是阿富汗塔利班将要面临的巨大挑战。世界粮食计划署驻阿富汗代表近日警告说，塔利班控制阿富汗之后，阿富汗呢正在出现人道主义危机，有1400万人面临严重的饥饿。 据报道，世界粮食计划署驻阿富汗代表麦格罗蒂表示，阿富汗目前的冲突、三年内遭遇的第二次严重旱灾以及新冠疫情影响，将本已严峻的形势推向了灾难级别。对此呢，麦格罗蒂呼吁停止冲突，并且敦促外界提供2亿美元的捐款，以便在阿富汗冬季来临和道路封闭之前，将粮食运送到灾情严重的地方。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方面的表态啊。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当地时间18号表示，美方认为逃离喀布尔的阿富汗总统加尼已经不再是阿富汗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了。 美国总统拜登呢，则是在昨天的采访当中表示，阿富汗塔利班必须决定其是否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当被问及是否认为塔利班已经改变时，拜登表示塔利班没有改变其基本信仰。 除此之外，拜登也在当天的采访当中谈到了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拜登表示说，阿富汗已不再是911恐怖袭击前的极端主义孵化器了，基地组织、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都在转移，叙利亚对美国的威胁要大得多。拜登还强调说，美国在不派遣地面军事力量的情况下，仍有能力消除这些威胁。 好，关注完了一组阿富汗的消息，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疫情日趋严重的日本。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截至昨天晚上7:30的统计，日本当天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156例。令人担忧的是，这是疫情发生以来呢，日本当天确诊病例首次超过2.5万例。 日本厚生劳动省近日也表示，在东京、大阪、冲绳等40个都道府县，一周内每10万人的新增感染人数已经相当于日本疫情进入第四阶段，也就是疫情爆发式扩大阶段。对此呢，日本厚生劳动省召开会议，汇总分析结果表示，有必要抱着全国各地都处于灾害级别状况的认识采取应对措施。 专家组织呢还在见解当中表示，日本感染人数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因为夜间和白天的外出人流没有减少。他们还指出，阳性率在20%以上的地区也比较多，可以认为通过检测来掌握感染人数的做法并不完善。 那么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也在当地时间19号公布，入住在青海残奥村的一名海外残奥会的相关工作人员在新冠病毒检测当中结果呈阳性。那这是首次在残奥村发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组委会表示，这名确诊病例不是残奥会的参赛选手。 国际视线最后再来说一说海地地震的后续报道。海地民防局昨天报告说，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已经升到了2189人，受伤人数升到1.2万人。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卫星图像初步分析显示，震后的海地还发生了数百次的山体滑坡。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汇评专家王雨田。雨田你好。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首先请简要介绍一下澳元的走势。 好的，澳元对美元本周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昨日刷新9个月新低，收报0.7146。澳元弱势表现，一方面由于近期澳大利亚新冠疫情发展不容乐观，澳洲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创纪录新高，并且疫苗接种率较低。在此背景下，悉尼等主要城市延长封锁，居民外出就业意愿降低，劳动力市场疲软。澳洲央行曾在本月初表示， 计划在九月继续缩减购债规模，压住三季度澳洲经济可迅速从疫情的影响中复苏。然而截止到目前，不断恶化的疫情和经济形势让市场对这一计划产生质疑，澳元受此影响，上涨动能减弱转而下行。另一方面，美联储周四凌晨公布的最新利率决议显示，美联储官员认为，尽管就业市场离取得实质性进展尚有距离，但是如果接下来经济如预期一样改善，那么今年很有可能减缓债券购买步伐。受此预期影响，美元昨日上涨，澳元下跌。展望后市，个人维持澳元中期走势震荡偏弱的观点。技术面看，当前澳元日图已下破20日均线和布林通道下轨，RSI 和 MACD 指标已呈空头排列，建议空头投资者继续持有，目标看向0.7整数关口。主持人， 接着请您再分析一下黄金的走势。 好的，在上周先抑后扬的走势后，本周黄金未能守住上涨势头，进入横盘整理，昨日收报在1780美元附近。本周美国先后公布的零售和房产市场的数据不及前值，同时本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出现一定回落，上述因素对金价的稳定提供了支撑。但是另一方面，考虑到美联储最新利率决议偏向鹰派的表态，预计年内任何有关缩减刺激措施的消息都将对黄金产生利空影响。技术面看，目前黄金仍处于布林通道中轨和34日均线下方，1800美元整数关口对黄金存在较强的阻力，建议投资者在此位置逢高做空黄金。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69.16，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12.29，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59.41，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91.81，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9071，最后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8.53。主持人， 好的，谢谢雨田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谢谢，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大家好，我是黄晓明，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爱上新闻主播，天使般的笑容融化了我心中顽固的石头，看着新闻主播播报新闻内容，但是心里却想牵着他的手。爱上新闻主播，逃离现实生活，如果充满爱那战争就不再有今天的告一段落，期待明天的转播。 醒醒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五分钟，就五分钟。 五分钟，天天五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7:30了。 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不说了，都听不清。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在您耳边，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4，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一起进入财经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央行银保监会相关部门约谈了恒大集团的高管，同时指出啊，恒大集团作为房地产行业的头部企业，必须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战略部署，努力保持经营稳定，积极化解债务风险，维护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稳定，依法依规做好重大事项的真实信息披露，不传播并及时澄清不实信息。 8月17号，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恒大地产集团进行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恒大地产集团董事长由许家印变为赵长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也变更为赵长龙。 那恒大地产集团表示啊，这次变动呢是公司与深深房重组计划终止后的正常变动，没有涉及具体的管理架构、股权的变化。许家印仍然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相关人事变动呢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债务偿还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2016年上市公司深深房 A 发布公告称，恒大与深深房签订重组协议，计划借壳上市回到 A 股。去年恒大决议终止与深深房的重组计划。 据了解，此前恒大谋求借壳回归 A 股，成立恒大地产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革后设立董事会，许家印担任董事长，也是为了深深房重组上市的需求。 事实上呢，作为恒大集团的创始人，许家印现在仍然担任中国恒大集团的董事局主席，而恒大地产集团是恒大集团的下属公司。这次许家印卸任的只是恒大地产集团的董事长。 那目前啊，恒大集团正在努力化解其高负债的问题。根据恒大集团在今年6月29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目前呢，恒大有息负债约5700多亿元，这和去年最高时的8700多亿元的负债相比呢，大约下降了约3000亿元。那这也意味着恒大债务偿还正在如期的承诺，减负力量是超过了市场的预期。 再来关注北京的楼市。根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北京地区部分银行房贷额度有收紧的趋势，多家银行表示已经没有二手房贷款额度。 一家贷款中介公司负责人透露说，现在国家管控二手房交易，房贷额度受到限制，批贷正常，就是放款速度变慢了，一两个月才能放款，个别银行呢已经暂停了二手房的贷款。 在房住不炒的条件下呢，房地产金融监管政策趋严是各银行收紧二手房房贷额度的重要原因。去年年底，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通知，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个人住房贷款占比都提出了上限的要求。 那么近日呢，央行表示，政策实施以来，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个人住房贷款集中度稳步降低，房地产贷款的占比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其中呢，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银行房地产贷款业务受到一定约束的同时，把更多精力放到了支持小微和三农等领域。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这一轮全国房贷收紧的市场原因呢，在于信贷供应量上涨幅度低于楼市成交量的上涨幅度。北京楼市成交量虽然同比上涨，但是距离历史高位依然差了很多。北京房贷需求量并没有到历史高位，因此从整体来看呢，北京的信贷依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相比南方城市信贷要相对的宽松。他提醒购房者，在季度末或年底尤其要注意合同预留时间，不排除北京地区房贷有收紧的可能性。 好，财经方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央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秉持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严肃查处各类逃废债行为。 意见强调，债券发行应符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禁止结构化发债行为，坚持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原则，引导投资者提高风险识别能力，探索集体诉讼和当事各方的化解程度、化解制度。 同时呢，意见还要求严格落实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厘清政府和企业的责任边界，区分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不同主体的信用界限，切实做到谁借谁还，风险自担，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另外要配合司法机关依法严惩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侵占发行人资产等违法违规行为。 再来关注汽车市场，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昨天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个人购买的比例超过70%，市场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汽车生产企业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为147.8万辆，这个数据同比增长了2倍，超过2020年全年的水平，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新能源汽车销量占生产企业新车销量的比重达到了10%，这较去年同期也提高了6.1个百分点。 高峰表示，商务部目前正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工作，计划推动出台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的政策举措，鼓励引导各地通过增加号牌指标、放宽号牌申请条件等措施，减少新能源汽车购买环节的限制，在充电、通行、停车等使用环节为新能源汽车创造更多的便利。 同时呢，持续引导重点领域车辆电动化，各地呢通过多种措施加大在公交、出租、物流配送等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的力度。 接下来说一说又一个巨头回到 A 股，中国移动回归 A 股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近日呢，证监会官网披露中国移动的招股说明书，显示中国移动计划公开发行 A 股股份数量不超过 9.65 亿股，将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移动呢，计划将这次募集的资金用于 5G 精品网络建设项目、云资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千兆智家庭的建设项目，以及智慧中台建设项目，以及一些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和数字数啊，数是数学的数哈，数字的数， 智的智， 智是智力的智，叫数智生态建设项目。 招股书显示，中国移动于1997年10月分别在纽交所和港交所上市。中国移动说呢，这次 A 股发行有利于公司把握历史性的机遇，打造品质一流新型基础设施，加速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民生的深度融合，开拓数字经济新蓝海，全力推动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向构筑创世界一流力量大厦迈出坚实的步伐。 而就在同一天，中国电信也发布公告说，公司股票呢将于今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股价为每股 4.53 元。那么如果中国移动也顺利回归 A 股的话，三大电信运营商将有望在 A 股会师。华安证券认为，作为立足国内的电信运营商，通过在 A 股上市，可以在信息披露上促进资本市场和用户之间的融合。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进入前沿科技，我们先来关注啊，我国在天文观测领域有了重大发现。近日，《自然》杂志发布了我国科研人员的一项最新的研究，研究团队在青藏高原寻找到了一个新的潜在天文观测点——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它的光学观测条件完全可以与国际公认的最佳天文台址比肩。 那目前啊，在全球范围内呢，只有少数高质量的天文台址呢，能够满足下一代大型设施的要求，而且呢，大都是分布在西半球。而这一发现呢，则弥补了东半球缺少优良天文台址的遗憾。 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坐落于冷湖镇附近的赛什腾山区域的一处顶峰，海拔4200多米，这里日照丰沛，降水极少，夜空晴朗，历史记录的天气条件非常良好。 据了解啊，这场选址监测之旅啊，是历时了3年的时间。监测数据显示，冷湖赛什腾山区 C 区的视宁度呢，中值为 0.75 角秒，和世界上其他已知的最佳观测点的总视宁度对比，仍然有一定的优势。而视宁度越小，相应照片上的星象就更加锐利清晰，对暗弱天体的观测效率也就越高。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邓理财表示，冷湖台址的发现打破了长期制约我国光学天文观测发展的瓶颈，不仅为我国光学天文发展创造了重大机遇，特别是冷湖所在的地理经度区域内是世界大型光学望远镜的空白区，而天文观测常常需要实域、空域的接力观测，因此呢，这也是国际光学天文发展的宝贵资源。 此外啊，冷湖在地理上是中国的腹地，镇区海拔只有2700米，可以建设可靠的后勤保障和科研基地。冷湖观测基地呢，作为未来的大型天文台，具有良好的交通保障和区位优势。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好冷湖台址的科学效益，未来呢，中科院将会联合青海省政府，一方面尽快对台址资源进行保护，避免灯光、粉尘、震动等影响。另外一方面呢，统一规划和布局未来重大观测设施的发展，促进冷湖天文台址的国际合作和开放，吸引国际领先的观测设施落户，使之成为国际光学天文研究的重要基地， 使冷壶成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培育原创性科学成果的重要策源地。 接下来啊，我们继续在前沿科技呢，仰望星空，把目光从外太空拉回到地球。近日，我国空试卫星系统首颗技术验证卫星北航空试卫星一号圆满完成了试验任务。其搭载的星机 ADS-B 试验载荷呢，监视性能优良。未来建成之后的空试卫星系统将具备在全球范围内对运输航空器和通航飞行器进行监视跟踪的能力。 ADS-B 是国际民航组织确定的新一代空管监视技术。飞机通过携带这一系统设备呢，可以向其他的飞机、地面站、周期性广播飞机的位置、高度、速度、航向、识别号等状态信息。其他飞机接收到广播信息之后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机动操作，防止飞机发生碰撞。而地面站接收到广播的信息之后，管制员呢就可以掌握飞机状态，进行航线规划，确保飞行安全。 那么在现阶段的 ADS-B 系统主要是靠地面站接收飞机广播的数据信息，然而地面站建设受地理环境影响是比较大的，比如说飞机在洋区、荒漠或者是偏远地区飞行的时候，没有地面站的覆盖，那个信息呢就无法被管制部门获取，飞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人会想到2014年那个震惊世界的悬案，就是马航 MH370 的失联事件啊。当时卫星对追踪马航 MH370 的这个航班踪迹并没有起到直接的作用，搜救工作组呢只能对机上安装的海事卫星通信系统与卫星之间的最后七次通信握手进行分析，画出一个大致的范围，但是这个范围依然是太大了。尽管多国参与开展了规模空前的联合搜救，但是至今也没有查明真相。 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就表示说啊，这一事件也凸显出了卫星在民航飞机飞行中应急监控的缺失，体现出把天机信息链路全面引入机载通信设备的重要性。 庞志浩说，卫星在服务区内无缝覆盖，不受地理限制，如果用 ADS-B 技术将卫星导航、通信技术、机载设备以及地面设备等技术相结合，并能扩展到空地、空空、空天等多种传输链路，就能够提供更安全高效的空中交通监视手段。如果有民航客机在海域飞行时失联，卫星能够及时的获得飞机失联时的位置、高度、速度等等关键信息，立即锁定出事区域，防止悲剧再次上演。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于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近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制定了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简易劳动合同示范文本，让企业用工更加灵活。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具体介绍一下。 大家要知道，劳动合同的期限除了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外，还有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这种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以某项工作的完成为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就可以订立。 这次制定的简易劳动合同示范文本共有13条内容，包括双方基本情况、合同约定以及变更、解除、终止和劳动争议处理等5个方面。同时发布的还有签订已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工作指引，对如何签订合同期限、试用期、缴纳社保等方面进行了说明。 比如，合同中起始时间应当明确日期，合同终止时间可以表述为于工作任务完成时终止，并在合同中约定完成标准。还有，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3个月的，也是不能约定试用期的。 同时，任务期限劳动合同是劳动合同的一种，双方属于劳动关系， 劳动者依法享有法定的社会保险权利，用人单位必须为其缴纳社保。与其他类型劳动合同相同，如果在合同终止时遇上劳动者医疗期、女性劳动者孕期、产期、哺乳期等情形时，劳动合同同样需要顺延。 示范文本的具体内容，大家可以在市人力社保局官网的通知公告栏目查阅并下载。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现在顺序棒棒就传起来，现在是三号王明，三号就王明在四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名主播中国在第一一战取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1，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环球度假区的消息。昨天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发布消息说，随着当前北京新冠疫情防控形势逐步趋于平稳，北京环球度假区将继续按计划有序推进内部压力测试，从8月20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将主要面向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给予支持与贡献的部分合作伙伴、项目大家庭的员工及其家人参与内部测试。 北京环球度假区提醒公众啊，内部压力测试没有向公众销售任何门票，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的所谓的体验票、内部票或者是预售票都存在着风险，所以提醒大家切记啊，要警惕相关风险，以免造成损失。 介绍一下环球主题公园的今年计划建成开园的一期，包括好莱坞大道、变形金刚、功夫熊猫、侏罗纪世界和哈利波特等7个主题景区，以及和城市大道、环球大酒店等配套的项目。项目开园后呢，预计年接待量将超过千万人次，对交通、餐饮、购物及住宿业等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充分发挥环球主题公园的溢出效应，北京市积极研究推进环球主题公园周边地区文旅商配套产业发展，策划了一批环球主题公园加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并且加快布局建设乡村民宿与精品酒店，全面扩大文化旅游消费。 另外，受疫情的影响，北京环球影城的开业时间会比之前啊计划推迟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9月21号到28号期间正式开园，来迎接今年的十一黄金周。 哎，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可能会比较热闹，消息也会比较重磅。除了像北京的环球度假区要开业，还有天上的三位宇航员也要在那个时候回来， 哎， 对吧？在那个党的生日之前，我们到了空间站，在这个国家的生日，哎，国庆之前呢，我们再回来，真是期待着吧。 对， 好，旅游资讯，我们接下来关注，从今天开始到10月20号，一场为期2个月的专项执法行动将会在密云水库流域展开，重点查处可能污染饮用水的水体活动、未经审批利用河湖开办的旅游项目、未经审批擅自取水行为等等，切实的维护密云水库流域生态环境的安全。 那一个月后呢，北京市水务局将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对联合执法工作进行联合督导检查，形成问题意见函后反馈给各有关部门，总结成绩和经验，查找不足，建立常态化的治理机制。 昨天我们就说到了很多家长愿意带着孩子去露营哈，现在一辆车、一顶帐篷、一起野餐构成当下露营的时尚方式。刚刚过去的7月份，短视频平台上露营为关键词的搜索量同比去年增长286%，市民京郊休闲正在逐渐的摆脱景区，更加亲近自然了。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市民刘女士近2个周末都在门头沟的妙峰山森林公园内露营，她告诉记者， 亲近大自然嘛，这种一般就是几个朋友相约一起周末去，离开钢筋水泥啊，

进去以后您摁关，它会提示在使用中，从里边打开下一个人才能进去。同时我们的卫生间设置了呼叫按钮，然后第一时间可以来救援的。 距离卫生间几十米就是一排集装箱式的更衣间，它有跟卫生间类似的电动门，整个配色也很舒适。北京冬奥组委无障碍监督体验员杜鹏和徐艳春感慨道， 比较完美， 原木色的木地板， 空调，这些热水，这些都会有， 包括卫生间的墙壁都是用的原木色， 对对对， 非常温馨感觉， 对对对对，就是没想到一个集装箱能被改造成这样，包括所有的设施，包括灯光颜色，墙面地面的配色，尤其是卫生间淋浴区比较高的那个无障碍的标准了， 弄完了之后就可以再搬到别的地方，就可以再利用。 作为无障碍监督体验员，杜鹏今年已经第九次来到国家游泳中心。 从去年开始，各个场馆签约的酒店、保障的医院，我们都要亲自去体验，甚至要出报告。不坐轮椅的感受不到，我们把轮椅往前面一滑，工作人员就自然知道这个栏杆是挡我们视线的，所以他们就现在改了 冰立方的看台， 无障碍坐席。 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无障碍协调处处长彭四田介绍说，国家游泳中心作为北京2008年夏奥会遗产场馆，为了满足冬奥组委无障碍指南规范标准和场馆赛事运行需求，在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轮椅坡道、无障碍坐席等重要点位进行了全面改建和提升。截止目前，所有竞赛场馆和三个冬奥村、冬残奥村无障碍永久设施建设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冬奥赛事无障碍运行奠定了良好基础。 冬奥的一些无障碍指南的一些标准，较08年来说有很大变化，比如说无障碍电梯的这尺寸问题，包括无障碍卫生间的门的一个镜框，过去可能是80，现在我们要求是85以上等等，这些详细的一些要求，包括更衣室通行的一个空间都做了相应的一些规范。这个标准有些内容是高于国际的，有些内容是高于国内的。 好，继续关注体育方面啊。新赛季的德甲联赛已经开启了，在昨天呢，德国足球联赛协会宣布，包括中国球星杨晨在内的六名曾经为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做出重要贡献的国际球星将会加入德甲传奇球星网络，帮助德甲联赛在全球各地提高知名度。 杨晨呢，是在1998年8月14号客战杜伊斯堡时代表法兰克福队首发出场，这也是欧洲五大联赛中首位现身的中国球员。此后呢，到2002年杨晨呢共为法兰克福效力五个赛季，打入21球，其中的德甲有16球。由杨晨保持的中国球员在五大联赛中的进球记录至今是无人能破。 德国足球联赛协会在阐述授予杨晨德甲传奇球星称号的理由时呢，说作为第一位在德甲上场并进球的中国球员，杨晨是一位开拓者。他在法兰克福俱乐部效力期间获得了年度中国足球先生的称号，此后又效力圣保利俱乐部，在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多个赛季当中为两家俱乐部共出战100多场。 如今啊，杨晨正担任中国男足 U16 的主教练，为中国足球也培养了新的后备力量。此前接受采访时，杨晨也鼓励中国年轻的球员能够留洋，即便是在欧洲五大联赛之外的像荷甲、比甲、瑞超等这样的联赛俱乐部效力，都是值得探索的一种落脚点。 好，北京时间8:43，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37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胡凤新，1987年生人，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58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揭幕。 1949年9月30号，新中国开国大典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做出了很多重要的决定，其中之一提议就是为牺牲的人民英雄修建一座纪念碑。会议上大家反复讨论，但始终意见不一，最终周恩来总理提议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上，因为1919年五四运动曾在这里爆发。 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宣战，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而且天安门广场将会扩建，形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群，更会成为全国人民政治活动的中心。最终，周总理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1958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建成揭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由国家兴建的大型纪念碑。这座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由17000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总高37.94米，正面镌刻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它不仅是一座纪念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的丰碑，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精神的象征。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大跃进的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但是由于党对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由于背离了党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结果事与愿违。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毛泽东很想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1958年11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他在专列上召集一些基层领导谈话。这时一些狂热的做法还在蔓延，有人兴奋地告诉毛泽东，山东范县也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并要废除商品和货币。毛泽东严厉地指出，废除商品生产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实际上就是剥夺农民。商品生产不仅不能消灭，还要大力发展。在1959年2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1958年秋季之后在农村搞抽肥补瘦统一调拨的做法。他把这些做法总结为一平二调三收款，吃瓜共产风，说这样做引起了农民的很大恐慌，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领导整顿人民公社，调整高指标，做了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有所好转。 好，北京时间8:48，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妮娜，今天为大家讲述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的故事。2018年10月11号，云南省麻栗坡县老山雷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战士杜富国发现了一枚加重手榴弹，他立即对同组战友艾言说：“你退后，让我来。”然后独自上前查明情况。忽然轰的一声，他下意识地为战友遮挡了爆炸冲击波和弹片， 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双手和双眼。对于军人，敢于担当、为国奉献，不是一句承诺、一声口号，而是在遇到极难险重的工作、发生重大事件时，充分发挥主心骨作用。杜富国正是这么做的，他的那句“让我来”感动了所有中国人，这是他用生命奏响的时代强音，是用生命担当使命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在新时代伟大征程中吹响的冲锋号角。排雷兵是和平年代离死神最近的人之一，在杀机四伏的雷场，谁多排一颗雷，谁经受的危险就多一分。杜富国经历的危险高于其他战友，因为他总抢着上。杜富国明明知道这一次次选择意味着一次次接近死神，他为什么仍然这样选择呢？答案写在他的请战书上。2015年6月，云南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任务下达，杜富国立即报名参加扫雷。在给连队党支部递交的请战书上，他这样写道：正如我5年前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光荣集体时的想法一样，那时的我思索着怎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衡量的唯一标准是真正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百姓做了些什么。我感到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一个声音告诉我我要去扫雷，答案也写在边区人民的泪水里。雷患是麻栗坡县乡亲们最大的梦魇，蒙洞乡20000亩茶园就有8000亩在雷区里，有路不能走，有地不能耕，八里河村户户有截肢，家家有拐杖。扫雷部队来了以后，当地再也没有发生触雷事件。在乡亲们心中，扫雷部队是救星，是美好幸福生活的希望。得知杜富国受伤，乡亲代表们穿上最隆重的民族服装，带着自家的土鸡蛋，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看到杜富国身上缠满纱布，心疼得直掉眼泪。杜班长是替我们冒风险，替我们受的伤，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或许英雄这两个字包含了太多的内涵，但对于杜富国来说，他只是根植于内心的一种信念。曾有人问杜富国，你后悔去扫雷吗？他摇摇头说，我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会选择雷场。2018年11月16号，还是在老山雷场，杜富国的战友们一边高唱军歌，一边手牵着手趟过最后一块雷场，移交给当地百姓。至此，历时3年多的云南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任务圆满结束，清除了113块共计57.6平方公里的雷区，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19.82万枚。从伤痛中醒来，杜富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世界，但他没有沉沦。他说，我虽然没有了双手和双眼，但是我还有一双完整的腿，我可以继续为梦想奔跑。从最基本的生活技能开始学习，走路、跑步、穿衣、吃饭、刮脸、洗漱，杜富国逐渐找到了自己新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方向。在医院康复治疗期间，他坚持用军人标准要求自己，每天在军号声中起床、学习、体能训练，一如平常。在跑步机上，他3公里跑的最好成绩达到13分08秒，残臂完成平板支撑能坚持1分20秒，完全能够达到军事训练大纲的合格标准。此外，自强不息的杜富国还成了一名军队广播节目播音员。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南路之声，晚上8点，陪伴每一个身穿迷彩的你，我是主播杜富国。通过广播把扫雷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成了杜富国喜欢做的工作。每天他积极练习普通话，吐字发声，一字一句如同他当初学习扫雷般认真，